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默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太子，东瀛忍者少女，蒙古水师提督，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，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，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。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，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？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不空文化出品，主创马伯庸，石城赵老师，演播江宁。山川无主，下篇，天风海涛篇。赵仙客挥了挥手，击溃眼前的幻象，不耐烦地说道： 殿下，天机已经泄露得够多了，你该做出选择了。要知道，这世间有资格做出这种选择的人并不多，所以你才能从天风海涛中召唤我。 陆王问道：按照你们神仙的规矩，凡事总有代价，选择朱婉会有什么代价？赵仙客悲哀地说道： 果然瞒不了你，紫丸意味着长生，朱婉意味着牺牲。选择朱婉以后，你会耳聋目盲，疯癫至死。 鲁王看着赵仙客沉默了半晌，冷笑着说道：我明白了，传言中那块立即而生的木头原来是我朱檀。赵仙客说道： 你也可以选择不做牺牲品，那么死去的便是别人。 别人？那是我的兄弟，我的父亲，我的亲侄子。 你的梦想不是成仙吗？成仙首先就是要舍弃生死，舍弃亲故，放弃你在人间的一切牵挂，不然你要如何度过百年之后那些漫长而孤独的时间？ 鲁王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：或许吧，你们神仙是可以六亲不认的，而我恐怕终究还是做不到。可为什么要选择我呢？ 不是我选择你，是你用天风海涛召唤我来的。 那么这琴为什么偏偏要落在我的手中呢？ 精诚所致，或者说这也是天意，没有人可以掌控。 如果我什么都不选，结果会是什么样？ 明天推开门，太阳照常升起，太子会死，陛下不久也将生下，你的好侄儿建文会成为新的皇帝，为了自己的皇位，他会向亲王们伸出利刃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你还活着， 当然，你也会成为新皇的猎物。 哼，难道我的存在只是让建文多一个敌人吗？ 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，我只不过是一个传话的使者，奉天意来让你做个抉择。 赵仙客指了指匣子中的紫色药丸，冷冷地说， 如果你无力承受牺牲者的命运，也可以选择羽化成仙。 鲁王喃喃地问道，经书上说当仙极了，可是为什么哪一种选择都不会让人快乐？赵仙客，你快乐吗？ 我求仙问道，就是想要放弃这种无谓的怀疑。 赵仙客神情漠然，像所有自命清高的道士那样，用绝情断欲来证明自己道行高深。 鲁王最终把手伸进匣子里，选择了那一枚代表牺牲的珠丸。 赵仙客叹了口气，这样的人他见过许多，一旦知晓未来，便忍不住去染指，想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未来。可是生死轮转，万物兴衰，又岂是一人之力可以扭转的呢？ 赵仙客所说的耳聋目盲，并非只是一个善意的恐吓，朱婉的牺牲也同时带来了强烈的副作用。先知，凡事自有其代价，服食朱丸以后，鲁王再也看不到眼前的事物，一切都指向结局。只要他睁开眼，未来的种种幻想都会在他眼前浮动。他闭上眼睛，便看到碧波无垠的海面，有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岛屿，比所有帝国王朝都要牢不可破，比所有皇族姓氏要绵远流长。他渐渐相信，那是神仙留给他的最后启示。 鲁王将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上奏皇帝，希望朝廷可以派出水师舰队前往海上寻找佛岛。然而大部分奏书都毫无回应，回应他的只有冰冷的斥责而已。正如赵仙客所说的那样， 先知注定会被世人当作疯子，无知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啊。 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你们都会死，你们都会变成白骨，烂在泥土里。 声音从很高的地方传来，人们抬起头，看到鲁王站在高耸的宫殿顶上，正向着远处的人群大喊。绿琉璃瓦被踩落坠到地上，犹如碧波粼粼。那宫殿极高，四周没有任何可供攀援的凭借，只有长着翅膀的鸟儿能够飞上去。谁也不知道鲁王是怎么爬上去的。 鲁王用布条蒙住双眼，宽松的白纱袍在风中飘荡，像是一朵漂泊无依的白云。 护卫呢？还不快将殿下请下来。 汤飞站在宫殿下，向护卫和士兵们发号施令，满头珠翠因为恐惧和愤怒而瑟瑟颤抖。屋顶上的鲁王一会儿仰天大笑，一会儿竭力嘶喊，嗓子眼里仿佛被灌了沙子一般阴哑难辨。 你们全是睁眼瞎，等我死了，你们把我的眼睛挖下来献给殿下。大明的未来，朱家的未来，被诅咒的未来，我看到了。 很少有人能听懂他在笑什么说什么。汤飞扬起脸，苦苦哀求道， 殿下莫要再说胡话了，请为哥氏腹中的孩子着想啊，您就快有自己的孩子了。 鲁王愣了一下，对了，还有哥氏，那个年轻美丽的女子，有着三月桃花一般娇俏的面容，可惜纵然美人如桃花，他也无福消受，因为他只要一睁眼，就会看到 他在黄土之下化身白骨的收场。他已经很久没有睁开眼了，当他睁眼看那金碧辉煌的宫殿时，所见却是残垣断壁、瓦砾废墟；当他睁眼去瞧那人头攒动的百姓时，所见却是流血飘橹、枯骨成冢。连他的那座丹顶之山也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变成平地，兖州自此再无山峦。王府护卫们抬出八架梯子，用极其夸张小心的方式将疯疯癫癫的鲁王从城墙上请了下来。在城墙外围观的老百姓各自散去，鲁王疯了的流言也一传十、十传百地散布到城中的每一个角落。鲁王下达命令道：“赵仙客，给我去捉那个赵仙客，我还有话要问他。”但属下们禀报说，他们的确也见到了鲁王口中的赵仙客，但是他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，他死在兖州某个小村庄的石拱桥下，尸体被野狗啃得糟烂不堪。洪武22年冬天，鲁王暴卒。奉密旨前去彻查鲁王死因的太监们回到京城，顺道带回了丹房中那些致命的药物。太和殿中，十几个宦官列成一排，为首的是右公公，他们每人手捧一个朱漆木匣，等待皇上亲自前来清点。木匣里盛着从鲁王的丹房里搜罗出的各种药材，还有些金色的、蓝色的、青色的丹药。老皇帝一边随手翻开匣盖，一边怒语斥责：“ 白帆、朱砂、火硝，糊涂，真是糊涂！” 最后一个匣盖被翻开，里面盛着两颗圆溜溜的黑白色珠子。宦官们在丹房中发现它，以为是一味珍奇的药材，然而老皇帝却比任何人都要熟悉，那正是他死去的儿子的一双眼睛，保留着孩童时的乌黑明亮，黑色的瞳孔死死盯着老皇帝，充满哀愁和怨恨。老皇帝背生一阵凉意，猛地把匣子打翻在地，两颗眼珠子坠地弹了几下，然后不知滚落到大殿中的哪个角落。宦官们见状，纷纷俯身趴地在大殿中四处寻找。老皇帝忽然怒喝道：“ 都给我跪下，不许抬头，不许睁眼！” 那双眼珠子不知从哪根柱子下面又滚回到老皇帝的脚边，在他的鞋履上留下两个黏糊糊的印子。老皇帝抬起脚想要轻轻地碾碎它，那两颗眼珠子仿佛察觉到老皇帝的意图，恍惚中好像有无数根长长的触手向老皇帝袭来。老皇帝惊惧地向后一退，抡起桌上的琉璃盏朝那眼珠子砸去，一击未中，他又连扔了好几个青瓷大瓶，才把那对眼珠子砸碎。老皇帝举着一个茶碗嘶哑地问道：“ 他最后还说了什么？” 右公公回忆说道：“ 鲁王殿下还说到皇长孙殿下，说他好像看到了什么，说要皇长孙不要变成什么东西，但是谁能听得清啊？” 老皇帝瘫坐在龙椅上，垂垂老矣的肥胖躯体被冷风侵袭，打了个寒颤。他忽然想起来鲁王生前的奏书，还有那些被他斥之为无稽之谈的预言，口中喃喃自语道：“ 不可能是真的，太荒唐了，这真是太荒唐了。” 老皇帝已经老到对这些子孙的脾性足够了解，足够猜出他想说给建文什么。也许建文现在听不到，也许建文现在还不能理解， 但老皇帝有时又何尝不是如此想呢？恍惚中，他似乎听到鲁王的声音：我把希望寄托给最疼爱的侄子，我要保全这个被诅咒家族的最后一点天真，希望他的命运就算遭遇坎坷和漂泊，都能有朋友和师尊与他同行，让他免于变成自己讨厌的人。老皇帝摇了摇头，他提起笔在黄纸上写下一个荒字，玉玺落在黄纸上，留下朱红色的权威标记，炽烈如血。雷鸣电闪，大雨滂沱而至，王宫很快就被淹没在迷离的雨雾之中。没有人发现偌大的宫城在缓缓沉落，比昨日又低了一些。腾格斯贩卖，勇者无畏。第一部分。黑夜之中，一艘高大浮船在波浪起伏的海面上踽踽独行，透出灯光点点。浩无边际的海中，它显得渺小不足道，在风浪之间不断沉浮，无法左右自我。然而他也曾经承受过莫大的赞誉。宋朝宣和四年，被称作巡留安邑通济神州的巨大浮船抵达高丽国时，高丽国人倾国耸动，为其欢呼加叹。他作为宋代四大神州之一，可以说是宋代航海术集大成者，纵横四海，威如山岳，浮动波上，大国煌煌，群邪辟翼。而那已经是近300年前之事了，就如同被朱元璋夺走的大元江山一样，昔日荣光早已过去，仅剩旧朝遗韵。在舱内看着窗外海浪的大元水师提督博日特脸色冷峻，他拥有蒙古男儿为之骄傲的硬朗容貌，黑色浓密的头发，宽阔充满力量的下巴，还有一双不怒自威的金刚之目。此时他却身着宽袖大金汗衫，长袖挽起，腰间系一根牛皮腰带，下面则是青色裤，脚下一双羊皮靴。这是为了掩人耳目，驾驶这艘好不容易得来的仿造版通济神舟。博日特化名傅怀日，名义上是泉州商贾出海做丝棉生意。虽然民国建国不到50年，可是名人的航海术已经远超过往。近海常能看见顶着大明旗帜的官船巡船，博日特接到大韩令孤身南下，就是为了减小风险。仅仅出海一个月，他在商行处收到旧部传信，大元水师正式解散，编制尽数打散，仅剩博日特这一个空头提督。他这才明白是大汗将他调出剿兵权，兵将分离，避免水师哗变。如此一来，回去他博日特便是孤家寡人，随意被人拿捏。想到这里，博日特不由叹了口气，不知何时才能看到大元旗帜再次扬帆在四海之中。这时跑过来一个宽脸汉子报喜道：家主，主母生了，是个男孩。博日特瞪了他一眼，宽脸汉子低头不敢看他。出海之前，博日特三令五申禁止使用蒙语，哪怕是无人之时也用男人语交流。这也是为什么博日特带着会用汉语的部下出海，为了避免被识破身份，每个人都剃掉了原本浓密的胡须，在身上涂抹香薰，以减少蒙人体味。博日特快步走进产房，看到妻子泰拉勉强睁开眼睛，脸色通白，不由得心痛。他坐在床沿边， 握着妻子有些冰冷出汗的手说， 娘子辛苦了。 不辛苦。 泰拉用手指了指旁边，奶娘怀里抱着一个粉嘟嘟的小婴孩，他不哭不闹，侧着脑袋让奶娘焦急不已。奶娘有些犹豫， 家主，这孩子不会哭啊，不哭的孩子容易噎着，怕是…… 博日特双手从奶娘怀里接过那个小小的孩子，他粗壮的手臂环绕着襁褓，与那一双小小的黑亮眼睛对视，孩子一下子就哭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船舱开始剧烈抖动，外面传来水手通报， 家主，风暴来了，是否转舵？ 孩子在颠簸的船舱里好奇地睁大眼睛，他被摇晃的船体所吸引，竟然忘记了哭泣。博瑞特大笑，哈 哈，转舵转舵，我们启程转舵。 博瑞特将孩子靠近妻子，让婴孩小小的手指和泰拉的脸接触，虚弱的母亲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，博日特脸上坚硬的线条也舒展开来，他对妻子说道， 这个孩子就叫腾格斯吧。 腾格斯蒙语即是海洋的意思。这一年原大元水师提督携子返回大元，帐下已无一名水兵一艘战舰，蒙人彻底放弃了海洋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主创马伯庸，驰骋赵老师，演播江宁，制作严乔峰，编辑张璐。惊奇冒险继续，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一点半到两点，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，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。 自己与你合而为一， 总是怕来不及， 来不及拥有最多的你。时间真滔滔流去， 能多爱一秒多珍惜。灿烂。